凡，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来自猎聘校园的孟广。 高老师好，先喘口气。 我真的就觉得特别惭愧，就是一个主持人经常在节目里啊，也不能说经常，就是一而再的，希望没有再而三，跟大家说。 有钱，这不是第一次。 对对对，有过一次前科，你知道这人有前科哈，就容易在别人手上落下短刀。所以我就在想，我估计今年年底没有什么所谓的年终分红了。 离年底还早，离年底。 对对对，所以还可以继续弥补再而三，是吧？ 对对对。 今天特别感谢孟广啊，在今天提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用他的方式和风细雨细语的在鼓励我，就说你还可以再迟到一点时间。 我差一点就是说，我说要不然我自己客串一下嘉宾主持。我刚才在这个路上就已经开始想词儿了，其实9:20的时候在想了。 就是我们互动了之后你就开始想词儿了，是吧？ 互动之前我有这个想法。 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猎聘校园事业部的总经理孟广来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职场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也是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我们做职场有高招，我个人非常倾慕的一个话题，但是呢又觉得不知道一个什么合适的契机来聊这个事情。那后来呢也跟孟广还有几位我们嘉宾私底下在一起聊，其实很多人呢都非常在意这个职场的人际关系，因为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尺度特别难把捏。因为我们经常说嘛，说如果说你把这个职场里面的同事当成朋友，其实是一件很不职业的事情啊。但是呢，如果你在职场里面没有几个交心的同事的话，你这个职场的这个生涯又该怎么继续？因为有时候想一想，跟同事在一起的时间可能要远比跟家人在一起时间长。 对，绝对远比跟老婆跟这个丈夫在一起的时间都长。 对、啊、对于孟广来说，就是比跟他们家的这个猫猫狗狗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对对对， 他们家的猫经常是孤独的陪伴着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各位听众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职场人际关系的话题。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这样呢就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来回看我们即将会重播的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刚才呢透过镜头偷偷的看了一眼自己，这今天我们的出品人大圆看着之后又该说，你又带着你的老花镜来了。今天彻底成老花镜了，因为一热然后这镜片上一糊。 仔细看的话，其实这个眼镜腿上还是很有玄机的。 对，其实你知道我特别在意一些设计的细节。 对对对， 就是可能就因为我的这个， 其实大家看不到这个眼镜腿。 对，就是这个细节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让大家观察到。我其实买东西任何东西我都很在意设计的细节。你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衣服 穿的这件黑衣服，这样我们一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既然来晚了，我自罚3杯。我先起立。 这第一杯是吗？ 对，让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到，透过镜头看得到我这件衣服。其实它也是比较有设计感的。看得到吗？好像挡到了，现在应该可以看到了啊。我再往后， 上面是一个， 对，孟广可以给大家这个解释一下，看图说话。 这个好像是一个带着领结的动物。 对 啊， 孟广，你这都是要当主持人的、啊、你注意点你的措辞。就这还准备开场白呢。就是给大家看图说话一下，这个呢其实你看前后是一样的两个图案 啊。 就是大家看得到吗？你说我都 看得到了，看得到 了，我都急了，你知道？为了拉升我们的收视率，我都起身了。其实呢，这件衣服呢也是比较有设计感。谢谢，谢谢绅士的孟广，谢谢。 也是比较有设计感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对于一些细节的这个在意，其实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这个 品味。 对，品味，所以我的品味你不敢恭维是吧？ 不，品味很高。 你刚才说那个品味的时候，明明带着一种鄙夷，好吗？ 我说品味的时候，只是声调低了一点而已。 对，那么不甘心说出那两个字。 品味 很低。对，所以其实如果在职场当中，要刚才我这个可能是大家听起来天马行空一点一个聊天，但是在职场当中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题拉近你和同事的关系。 对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会让大家感觉到，哎，你这个人很有品，然后呢可能会倾向于学习你的这些细节的把控，然后呢慢慢的在工作当中觉得也对你有幸福。 没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对一个事情的一个所谓的家长里短的聊天儿，就是拉近你和对方的一种关系，就是我们本来是一种工作上的偏疏离的关系，那我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会拉近我们之间的这种亲切感。 对的， 所以呢这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小窍门，就是在职场当中，当你没有办法想说我应该跟这个人怎么交往的时候，你试着用更生活的一个话题 去拉近。对，而且是你了解对方以后，可能用一些你自己不想，就是用他能够理解的一种类比去解释你想说的这些话，也是挺好的。这是我比较常用 就一张嘴就是我们家那猫，我们家那狗。 就好像就是有些时候会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就会觉得他自己本身知道这些事情，他自己比如说喜欢动物，或者说喜欢美食，或者喜欢什么，就会做一些事情的类比的时候加入他的爱好。 对 啊，然后这就是反正是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吧。 所以其实我们在入职之前啊，尤其是初入社会的时候，就是很多人都会被灌输一种思想，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这个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啊，这你要长点心呐，到了工作单位可不像在家，可不像在学校那么单纯，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要多注意啊，单位的人际关系很复杂，就是我们一定或多或少接收过很多这样的信号，所以呢就会让人带着一种芥蒂进入职场。那这个人际关系真的果然这么难相处吗？这是我们今天想问大家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认为职场人际关系难相处吗？大家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那这个问题不如就先抛给孟广你觉得呢？ 我其实从我入职以来都觉得不难相处。我是一个挺坦诚，然后也挺这个怎么讲，挺热情的一个狮子座。 热情的狮子座。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也比较幸运吧。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呢，真的我很多朋友都是来自于同事。我也很珍惜这份缘分，因为在一起工作其实大家都是同龄人，然后一同去为了一个目标去奋斗去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一个进步。这种战斗中的友谊其实很牢固的。而且呢说实话，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我还是没那么多的人际关系那么复杂的。我身边的这个环境啊，然后包括公司的同事以及公司的整个氛围也不是那么复杂，就是太复杂的呢我也没有接触到。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在这个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一个幸运。当然也有一些偶尔呢还会有一些被捅一下刀子的啊什么这种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可能确确实实自己做的也不够好。 对 也会去反思，可能也会去想到底是不是自己首先做的不太到位，然后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其实说实话要是真是特意的去把你踩压特意的做，因为人通过人际关系的这种方式来去踩压你的才能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这对自己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前一段不是有一个大师好像微博上还是哪里写了一个大师，他写了一段话嘛，就是当别人都在质疑你，或者说是怎么讲呢，在质疑你，或者说是在否定你的时候，实际上他就认为自己不如他。那自己不如你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时候，那你的心态就更原来你已经高高在上了。 对 啊，这是一个那个大师的原话，我不太记得了，但他的心态就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所谓我们原来经常说的高处不胜寒。 就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就是场域里面来说的。我觉得孟广刚才说的这两点都特别的有益也有效。就是一种呢，是我真的是我没有把一些事情做好，让别人抓住了所谓的辫子，你给了别人去攻击你的，你递给了人家一块很好的武器。 对， 所以呢，你才会受到这样的这个所谓的， 反正受到了一些这个质疑。 没错，就是你认为就是人际关系怎么复杂，但是前提是是不是自己真的做得不够好。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做的都很好，然后依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那就证明你可能真的足够优秀。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其实都是关乎到一个人际关系的。 对的。 就是优秀的人那么多，凭什么大家都排挤你？这就是一个很玄妙的职场人际关系。当然我特别理解刚才孟广说的这个，就是这一定是你在职场当中这么长时间的打拼历练，你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职场心得。但是你刚入职场的时候心态有这么坦然吗？ 我觉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和朋友一起这个做这个什么做公关公司 啊，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你从学校出来就直接跟别人合伙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吗？ 也没，我没有合伙，我是打工，只是那个时候公司就三四个人， 干股是吧？入干股， 打工 技术股。 对，然后当时就是都是朋友，其实都是通过朋友关系介绍的，然后做了一些事情大家彼此都认可。所以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打拼。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实习经验，其实那个时候是在一个报刊。然后报刊呢，我和另外一个实习生还有带着我们的那一个叫老师吧，也是一个，就是他是报刊做节目的，但是他是比更偏商务。我自己能感受到他和另外一拨人不太对付 啊。 其实这个就影响的，就是我们自己会私下里，就是我和实习生就大概去偶尔沟通一下，聊两句，就会能感觉到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和别人家的团队是和另外一个团队实际上是有微妙的关系的 啊。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真正正的体验到职场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讲，要有保护自己，或者说要更加细心的处理一些工作和交流的邮件上面，以免给人落下口实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是比较真实的。实际上在后面的我的一些工作呢，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特别明显，因为更平等一些关系。那后来大概在真正的入职到我之前的一家老东家的时候，那时候我应该是刚入职两年吧，也算是一个年轻的人，我的老板也算是比较这个护，就是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们，就是我们都叫老师。然后那个时候呢，也能从和他的吃饭和这个沟通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有一些问题。当然，这种问题呢，从他那儿的学习是可以去避免自己犯错的。尤其是到我在2008年的时候负责整个一个小的区域的团队，那个时候我要不仅就不是针对自己内部了，而是要针对公司的各个部门，销售部门、财务、人事，这个区域负责人、城市负责人等等。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会更加注意，在这个人际关系和交往上面，可能当时的精力更多的是在维护这些关系的平衡和沟通上面。 没错，其实就是刚入职场的时候，大家你刚才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是要求新人有特别强的审时度势的能力。 对， 就是你在这个团队当中你要去看绝对的话语权在谁的手上。 对， 这个有点我们倒是不提倡所谓的就是职场战队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是要求，我觉得也是对职场新人的一种历练。 对，其实 是 观察。 就 是 你对，你不能那么草莽英雄啊，我到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去跌跌撞撞，用这样的方式，头破血流的方式来让自己有了伤疤慢慢自愈，用这样的方式来坚强来成长。其实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档节目，就是希望用我们身处其中的人，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好，或者我们请来的这些职招顾问也好，用他们的方式来给大家这个现身说法，用更好的方式来成全大家新入职场的这一段最难熬的这个阶段。 尤其新入职场，实际上更多的是说你在这个团队当中你要处理什么工作，扮演什么角色。就跟我们打游戏，刚才在这个外面还在跟咱们的小孙琪，我们是一起在沟通打游戏。就是你在这个 团队当中抽离什么位置，处于什么位置，那你就做好这件事就好了。 对， 不要太纠结于啊，我是不是给这个人怎么样呢，和那个人怎么样呢，更多的是完成。首先，职场人我觉得，初入职场的是应该完成你这份工作，而且更好、更完美的完成工作，要多问。 嗯 啊，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你的，主动分享给你，而你的多问以及嘴上甜一点，你问了以后要甜一点，对吧？要感谢，才能够得到别人更多的这样一个分享，这才是你成长的一个这个机会啊。 我记得当时我在地方台做主持人的时候，是从其他的地方招来了几个年轻的主持人，就是在我们看来新招来的。我们不会去打听他之前在哪儿经历过什么，他之前的职位，他之前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在我们看来，这个地方我为大， 对， 你是来的， 对， 新来的。但其实呢，当时犯了一个非常要命的一个这个错误，就是我当时是做在地方音乐台做一档评论的节目。评论节目呢，然后来了就是几个所谓的在我看来是新来的同事，就是我们当时的时任领导带进来说啊，这位是高老师，就是做了一些冠冕堂皇的一个高抬你的介绍。哎呦，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尚轻啊，就是真是不能人给个台阶，给个台阶恨不得就爬到天上了，就自己就完全就飘飘然了，人家一句客套话在我眼里就是把我看得很重。之后呢，就其中又有一个男同事，后来我们成了特别好的朋友，也是搭档。 肯定每次喝酒的时候都会把这段给拿出来说。 当时就问我，哎，高老师你好。我说，哎，你好。因为那男孩看起来年龄也很小，然后他就说，我是谁谁谁，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就是这个推子啊，你们是在这儿是什么怎么个用法？然后问完了，我给他说完之后，他就说，那这个电脑里这个页面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又给他解释了一下，紧接着他又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操作台一个仪表台的一个指针，他问这个指针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意思。他真的，他是很虚心的在求教，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就是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干嘛的。就当时场面一度的很尴尬，你知道，各种乌鸦飞过，然后没有其他的声音。后来我就说，以后问问题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好吗？我会的你再问，不会的不要问。 很坦诚嘛。 对，后来大家都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爱开玩笑，然后就大家哈哈一笑而过。后来呢，就把这个成为职场当中的一个段子。 对， 就所有的人都在说，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在告诉新人怎么样和一个所谓的前辈去讨教、去打交道。那广告之后和孟广继续我们今天职场人际关系的话题，一会儿见。 金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有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 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老朋友，来自猎聘校园的孟广。孟广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真的是老生常谈一个话题，也是百谈不厌的一个话题，也是一直被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职场人际关系。就即便是我们在此时此刻当时当下，我们两个在侃侃而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还在为职场人际关系困扰着。 对，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因为工作环境的问题，不是那么在意这个方面，只是靠着偶尔的这个，就是说实话自己比较真诚，大家也比较认可，算是趟过了一些可能莫名的坑。 对 啊，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我觉得这个从我的领导们，从我的这个身边的同事们来看，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尤其是在后面的这个职场生涯当中越来越重要了。 你知道孟广，我就看着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你这么忠厚的一副面孔，有人舍得给你挖坑吗？他良心不会痛吗？所以我就有时候在想， 他良心会不会痛？ 对， 良心痛。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有的人会说，你只要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你就不要去在意这些人际关系，就是工作最重要，别太在意这个。你会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认同一部分吧。我个人认为工作重做好是基础。如果你不基础做好，你去更多的去在意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要么就给大家一种拍马屁的 对 这种感觉，要么就是感觉你不务正业。 对 啊，所以说其实更多的是说你要有一个扎实的基本功，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以后，再去处理一些比较这个难处理的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工作的关系的话，那实际上其实是一种加分项。而且处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处理人际关系。 对 啊，就是工作不是你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对， 肯定是好多人才一起能干得完的。 对，有时候这个处理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是特别考验一个人人际能力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环节，在我看来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天这次堵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就是肯定要迟到的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当然提前是跟台里面把一些这个工作先安排好，之后我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让我的就是出品人会很为难这个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作为一个成熟的一个职场心态，你会第一时间去考虑别人的一个心理状况。 对， 就是你把这个，你如果迟到了之后，他要怎么去做这件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是考验他的一个这个职场人际能力的。因为我是他外请来的主持人，所谓的啊5毛钱一期所谓的高薪聘请来的， 那得五块，你高薪得五块， 就是一直不管他生活里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工作上我们拉这个推开推子打开话筒，他是怎么样的表现的挤的，我们两个互相的在挤的，但是私底下他是对我很尊重。那如果我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要去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是直播， 对， 对 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含糊。但是呢，他可能又在考虑，确确实实是一个不可控的这么一 个 状况。 这个、确实不可控。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要考虑平常你的工作能力各方面，你听出来了吗？我再给自己开脱，后面四条都是开脱。就是总而言之，我第一时间呢。是考虑到的是他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 是 很难的，是 这样的，就是尤其是真的入职场的新人的话，我觉得更主要高老师的这条意见 没错，就是你会给别人制造难题、嗯、就是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就是一个处事能力，就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俗称擦屁股， 对，就是你要去做一件事情、啊、老是给别人添麻烦，老是让别人给你解决这些本该你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你职场状态和心态不够成熟的一个表现。 我去年这个深有感触、 嗯、 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有一些问题、 嗯、 然后各种擦屁股，我就专门列了一个小组、 嗯、 一个微信群、 嗯、 擦屁股小组，谁有问题就拉进来，谁有问题就拉大家彼此打个招呼、 哎、就是这个群名吗？ 对， 所以就是拉到这个群里的人就会觉得良心都很痛是吗？每拉进来一个人大家都觉得 人的脸皮都挺厚的 后来觉得这个群里面人越来越大了， 挺大的， 快到饱和状态， 刚开始三四个人后来就十几个 啊， 反正每个人出现问题我都得去解决 啊。 我说这就也就是说实话，也我觉得也就是我有点宅心仁厚、 嗯、 我们老板说过我你做管理的话不太合适， 对， 不是不太合适啊，就是不太 有的时候是 不太狠，需要狠， 对，没错， 我其实现在一直在在对内管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去做的狠一些、 嗯、 然后这样的话更能够去达到我们应该达到的一些目标、 嗯、 而且我觉得也是对于这些人的一个锻炼， 嗯 啊，但是后面确确实实擦屁股这个事儿，这高老师说的对，在职场新人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掉这个问题， 嗯 啊，你做的事情可能会对你的领导或者对你的团队真的出现问题， 嗯 啊，这不是人际关系的，这不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处理，是整个你的职场的生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呢？思考方式 没错、嗯、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还特别想向你讨教孟广、嗯、因为我在话筒前这个状态算是比较的成熟稳定，但是呢作为这个所谓的一个小小团队的一个负责人，我也是新人也是新手，所以我对你刚才说你就是有人出状况会你会拉到这个出状况这个群里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挺好奇的、 嗯、 就是你为什么不单独跟他们说而把他们拉到这个群里来做这件事情呢？ 嗯，单独也会说呀， 啊， 然后拉进来的时候就让他们看一看，都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有这么多人的错，是丢人啊， 对，就是 丢人， 就是意思就是这是一种惩罚方式， 啊、而且确确实实有时候是我们这个人比较多， 嗯、 然后可能他出的错，别人没有出到，但是有可能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会出现， 嗯， 就分享一下。因为不是所有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所有的错都处完的， 嗯， 其实分享一下 OK 别人就知道，至少记得住了 啊，以此为戒、 啊、对，以此为戒的问题， 嗯、 而且都是说实话出问题的都是管理者也会也要给他的这个给他一些警醒、 嗯、你知道就是我们团队里面就是之前我非常青睐的两个编辑小朋友啊，一个是亚楠，另外一个是我们江湖人称黄公子一个小朋友、 啊、 就是我们三个人会有一个专门讨论只是讨论我们业务的这么一个小群、 嗯、 这两个孩子呢各有他们的所长那我就是经常他们的稿件出问题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想第一时间在这个群里，虽然只是三个人，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在想有时候三角的这样的关系是最微妙的，如果再多一个人四个人他就不一样，就是如果是三个人的时候，尤其是两个人是一个同等对平级的时候，其实你 不同的话题， 你的这位所谓的管理者是对你的职场人际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有的事情或者有的这个话你要怎么说，然后让对方的心理和这个当事人的心理都能很好的接受。比如说这个稿件这期我觉得他有问题，那我要不要在这个群里面说，那这个说出来之后会不会让这个当事编 节目的这个孩子心里很不舒服， 脸上挂不住。 没错，那另外那个孩子呢，也许会说到了你刚才说到那个以此为戒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只有这三个人的一个小群的时候，这种关系其实特别微妙。 嗯， 我不愿意去碰这样的关系，所以一般他们比如稿件出问题，我会单独跟他们私下去聊，就是在这个群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鼓励的话，但是我有时候也在反思，就是一味的这样的话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困扰，就是就把所有的人际的难题都留给自己了。 嗯，会的，就是反正我不知道两位的性格啊，就是这两位同事小朋友的性格。 嗯， 其实更多的是说，如果本来就这三个人做这一个事儿的话，实际上又是一个 leader 的角色的话，实际上更多的你比如说他出现的问题，避免另外一个人再出现是有必要再展出来的。 嗯， 然后展示出来以后呢，其实可以再提出他一个优点。 嗯， 就是打一下再送个这个糖。 嗯， 这种方式可能相对来讲更平衡一些。 我就怕我打完了之后 得 带孩子去趟甜品店你自己随便挑，小朋友说除了这个不要，剩下都给我打包因为我有时候对业务上确实要求是很苛刻的，我自己能意识到。 但他这个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有稿件嘛， 没错， 都有不同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他会习惯于这种严格。 可是我有时候在想，因为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而我呢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摸爬滚打了这么久，我要不要拿我这么高的一个要求去标准一个刚刚来做这行的小朋友？我就怕慢慢的把他们的自信心打消，就是他出一个稿件，我要提一些问题，然后来矫正，然后就慢慢的，我怕做这行孩子会不自信，你知道吗？我特别多的顾虑。 会有，我也确实说实话，在这个环节当中，我做的也有一点也不好。我有一段比较短的一个工作经历，从现在回想来讲，当时我可能受到的压力也比较大。 嗯， 而且他做的事情又是我最擅长的。 嗯， 我会要求的非常严格。导致他自己也跟我坦诚的沟通，说他在别的地方做的都很好，在你这儿就没有得到过一点点的认可。 嗯， 我当时自己也觉得以前自己不是这样。 嗯， 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确实有点做得过了，而没有进行更多的鼓励。 嗯， 就是压得太厉害，没有鼓励会造成他的自信心。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告诉他，告诉这两个人，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经验，你们有不懂的可以问我，有什么问题我们可绝对是可以清楚的告诉你。 嗯， 清楚的告诉你是绝对是帮助的。 嗯， 然后有鼓励的话坦诚的鼓励。 嗯， 我觉得做文案就是做编辑啊，做这样的人肯定是有一颗这个怎么讲的玻璃，有一点点玻璃心。 嗯， 因为毕竟文艺青年嘛。 对对对， 啊，所以说还是有些时候可能在下面的这个比如说像甜品啊，真的是甜品，这些实际啊，包括一些小礼物，我觉得是可以做成这种， 就是意思我听懂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团队的 leader， 要花点钱的， 我要时不时的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是吧？ 要的要的，真的发个红包都行。 对，其实我原来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件就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放到就是同样的稿件放到其他的地方，这个稿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说我们呢所有的这个业务的探讨不能以我为准，就是你们如果说服了我就采用你们的意见。 对对对。 可是我发现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可是在日积月累的一个日常常态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已经学会了习惯了接受你的所有意见。因为最终他们发现刚开始所谓的探讨最后都是我说服了他们。 高老师，这一点你要忍住。 我要忍住。 对对对， 就是 要适当的，你可以就是你要忍住你的经验。 嗯， 去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他们的新的观点。 对， 只要不超过大纲，对吧？不超过这种 所谓的底线， 所谓的底线。 嗯， 其实你忍住一下也行。就是我觉得经验越丰富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情况。 对， 我受过这种刺激。 嗯， 我也不是我受过这种刺激，我觉得我就可以，就是有些时候会给自己讲， 嗯， 我不去管这些事，真的。 嗯， 连看都不看，因为一看它都是错。 嗯 啊，但是就得忍住不能看。 嗯 啊， 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改一个孩子的稿件，他发来的时候，就是团队刚开始组建的时候，我是要求列15个问题。 嗯， 然后我会发现我在修改完之后只剩了3个问题可以问。 我当时在犹豫我要不要把这个我修改过的发给这个孩子，后来呢、 啊、感动了。 对，我就觉得如果换作是我，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人际关系里面大家要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换位思考。 对， 就如果这个事儿换作是刚入职场的我，我当时有个老师要如果带我的话，我做了一件就是特别满怀激情热情去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被这个老师基本全盘否定，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那一刻呢，就是那颗心稍微柔软了一下，然后就是勉强说了一声挺好的。然后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大的这个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只是你想要让这个东西更好，可是呢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是没必要这么锱铢必较的，没有意义。 其实我们的经验，我认为在人际关系和外面的处理上面、以及和下属的处理方面，是更多的是帮他们查缺补漏， 没错， 避免他们超纲， 没错， 避免越底线而已、你要是在我们再太那个这个就像您说的太较真儿的话，反而去导致他们可能不太合适，只是说在他出现的时候 OK， 出现错误的时候、真的说这是我过的，我要有这、他们让他们感觉到我有一个后盾，但是这一次错我帮你扛了，下一次你就不能再出错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担当。然后你说尤其是他们和各其他部门去沟通的时候、那出现什么问题或者什么，那肯定是当时我们要复盘，我们称之为复盘、要讲一讲到底你出现在哪儿了。 对 啊， 我觉得我今天像一个职场特别不成熟的小小的 boss 在这吐槽，然后孟广像个知心大哥哥和风细雨的在给我做各种疏导。 其实我做的也不好，有些时候其实跟您讲的时候、我其实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以后更多的是往这个方向走。 对， 我前两天不是清明节嘛，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图的分享、就是朋友圈的分享，他们画了一个手工画了一个画，我就一直感觉到是不是会就大家很有热情，他自己自发做的然后我就看这个画是不是让人感觉到不是特别的好就因为清明节它有一种调侃在里面，不应该， 就是心理上会不舒服。 对，我怕的是周边人看但是那么我就其实就提出了一些我自己的感受，我说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先试验着发给别人看一看其实他们也是接受了我一定的意见，然后改了一些词语改了一些诗句，然后做出的图，我觉得至少我认为不错。然后后来顺着这个我们又做了一个古语回头古语的时候，古语十分的时候发给您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古语就完全比第一个要好非常多一次性报告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激励。然后那至于他们在自己内部，因为我们团队也比较扁平其实在这一块的话，他们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是我能够给他们一个公平的一个氛围，让他们去主动的去告诉你他做的怎么样然后他可以当面 diss 我觉得我说那没什么，你就跟您说的一样你能说服我就行那这是我的一个反正感受，因为但是你和我的老板去沟通的时候，我要和我的老板去沟通的时候，他就想说，如果在人际关系的这个交往过程中，实际上是职场这块有很多戏精在你身边的话，他的一个建议，他也写公众号，每天一篇这个我觉得是可学习的地方。 没错， 你要做到，首先要做到位高权重。这是，当然他比较位高权重，我还是小喽啰然后第二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要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得足够专业。 没错。 这样的话，这两招傍身，其实你就不会在意那些，因为越做得越高，这个职场的位置越做越高，其实就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种恶意的这种诽谤或者是恶意的这个沟通就少很多了。 没错。 他更多的是处理怎么让自己的下属或者同事能够得到其他人的认可，这是他的这个主要。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阶段不一样了。但职场小白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不能够出现让你的老板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屡次解决不了，他对你也失去信心，你自己对自己也会失去信心。 没错，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职场人际关系，有的时候说简单也简单， 对， 就是所有的前提就是你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先做好， 对， 做好这个本职工作做的前提之下，然后我们再去想和周围的人或者跟你的所谓的你的上司怎么去沟通，做一个更良性的一个互动。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说服。 我曾经跟我的这个一位领导就是两个人调侃过，因为我们两个人性格很相像，在一起很轻松，就这种你两个人关系很近的时候，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上下级关系的时候，这个事儿是特别麻烦的，就是你不知道该让自己和对方处在一个到底是朋友的位置还是一个职场上下级的位置。所以一开始呢，他也说如果有问题咱们两个随时沟通，你来说服我，如果说服了就我们就按你的方案或者是按你说的这个去执行。后来我跟他调侃，就是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说我发现你说完这句话之后，我遇到事情一直在努力的说服，但是我一直在说服从来没赢过我说这是一件让我非常痛苦的事儿。如果有机会我申请主动调离这个部门，因为我想如果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还可能维持一个特别好的同事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朋友的关系，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我们会对彼此的这个要求越来越多。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就是他不再是单纯的职场关系同事关系了，你会对他加与这个朋友的关系，甚至很多所谓的更亲密的这种关系，那要求的东西不一样，你得到的东西回报你就会很在意了，这是一件挺要命的事儿。 对，说实话真的是就是把同事处成朋友，然后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把朋友既能处成同事又能处成朋友其实不很难。 没错， 这个有些大神还是挺猛的，反正我觉得我在这份工作经验，就是在猎聘的这份工作经验，还是给我比我之前的这样要我感觉要更加完善和成熟。 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90后一般对这种问题是怎么看的。也希望招弟儿啊，线下也可以跟我互动一下。招弟儿的微信号是158015520030， 终于记住 158015520030。你知道我每次念招弟儿这微信号的时候，老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桌子上应该摆点产品。只要888，就是这种感觉。招弟呢也会在线下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职场人际关系真的有那么难处理，有那么玄妙吗？我们今天小编呢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其实很受益的。他说到了这个职场人际关系背后的这个心理学，我在之前看这期文案的时候，我是个人很认同的。我们可以孟广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刺猬效应。这个呢一直在职场当中被拿出来说。 对，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说这个情况，就是你要和你的同事处理有一定的，就是包括肢体也好，或者说从肢体到这个处理关系，是要有一定的距离的。 没错，就是 距 离法则。 对对，距离法则，这个现在把它提出来，我觉得是对新人是有帮助的。 没错，这是美国的一位这个人类学家霍尔博士，他就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就是坐着的距离，不是所谓的心理距离，就是空间距离。比如说我和孟广的距离，你正常的同事关系的距离应该是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就是46到76啊，这个距离，这是厘米啊，这是所谓的朋友熟人和非正式社交的合适的距离。那你如果跟他关系很熟络，你们俩可以走得更近一些。那正式的社交距离是什么？1.2到2.1米，就是我和孟广现在这个距离就是一个正式的场合的一个距离。我们现在呢是在职场当中，我们在做彼此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距离是合适的。那如果大家试想一下，我们如果这个台子做一些调整，我和孟广的距离很近，近到用厘米来做计算的话，大家在镜头上会看着会 也会很别扭。 对， 就两个人 主要别扭的就是孟广的夫人嘛。其实我还好所以这个所谓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能说明人际关系的这么一个话题。 对， 所以就是所谓的刺猬效应。 对，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那在其实在职场上面，其实合适的距离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 没错， 因为你有些人是第一次接触，有些人其实就是同事关系，那有些人可能相对来讲就是相对来讲更近一些。 对，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电脑啊什么的，你坐得太近，你反而让人感觉到你是不是在看我的屏幕。 对 啊，这都是一种 包括别人在用手机的时候， 用手机的时候你在看，你在身边的话，其实你离得越近反而不好。 对， 不适感，人都是有一个需要有一个调整和时间。 对， 而且你像现在这几天的一些热点也是那个导师，对吧？ 北大 啊，男女之间的这个男导师女学生，女导师男学生之间，其实他都现在都要求开着门。 没错 啊，这个办公室里面必须开着门。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而且 所谓的距离感。 对对，你像太近 对， 说实话太近的话也有一种性骚扰的这个职场性骚扰。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多想一想，中国的很多老话都特别适用，所谓的瓜田李下，它其实就是一种避嫌。你和不是特别熟络的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也让对方也会有一个舒适感。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距离很难把握，或者说我跟人就有一种天生的疏离感，我不喜欢有人离我太近，我给各位一个特别好的，尤其职场小白一个特别好的建议，你挤一下北京早高峰的地铁，你试试，你看你能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有一次你知道挤的早高峰地铁里，我就想拿手拨了一下我凌乱的头发，我的手都腾不出来。 真的，我现在不敢，真的是不敢做这些。 对，所以呢，这是职场人际关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刺猬效应。我们也把这个方式推荐给大家。还有就是跷跷板效应，我个人也非常的推崇。 对，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实际过程当中，就是别人有求于你的时候，你再让。你在帮他干了一个事儿，紧接着你赶紧让他办一个什么事， 对对对， 一定特别快， 就是互惠互利嘛。所以就是欲取必欲啊，这是咱中国那句话，你要想拿到你就先给予啊，就是这是跷跷板，就是我们的核心，两个人的重心一直在持平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他下来你上去，或者你下来他上去，但是你们两个一直是一种这样的良性互动，它也是职场人际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法则，大家也可以拿来用。 对，这点我要学习。我跟我的其中一个老板，我这个老向他去特批一些事情，然后一直没有给过回报。 那么你也买点甜品吧。 我一直想给回报，但是感觉总让人感觉到你是不是在拍马屁啊，怎么样的？ 就这个， 所以这个很有，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想想，因为我是毕竟。我的另外一个老板是一个女性我太殷勤也不合适， 没错没错，所以我是能理解。当然你可以这样，你 而且好多事都是 我 擦屁股帮人才去特批。 对对对， 哎， 还有一个法则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出丑效应。这个出丑效应可不是出别人的丑， 出自己。 就是因为你一直高冷的话，或者你太完美，会让别人觉得跟你距离很远。 对， 这个也会让职场关系变得很疏离，很不舒服。那适当的出一些自己的丑，比如说暴露一点无关痛痒的你的缺点呢，或者呢自嘲一下呀，这个让别人看着啊，这个人他并不是那么完美，他反而很可爱。更真实，它也是拉近彼此关系的一个良方。 尤其是在这个同级别的人之间的沟通的时候，其实这个方式可能会更好。当然，低就是和上下级相处的时候，那上级作为一个主要负责人的话，他可以稍微威严一点。 对， 但是也那偶尔展示出一些自己的一些无关痛痒的一些错误， 没错， 其实让人感觉到哦，你不是高不可攀，或者不能够接触， 对， 也会打开下手的一个心扉， 没错。所以你看今天节目我们聊了这么多，今天更像是跟孟广在聊天啊，这个场子非常的舒服，只是还有20秒，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20秒啊！今天再次感谢孟广， 转瞬即逝， 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机会呢，这个话题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聊，可聊的太多了。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 010-8501-3045。 李叔叔，